爸爸妈妈在听的，然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在听，然后这就是我理解的经典。然后我印象中的经典歌曲就是邓丽君她唱的，就比如说像月亮代表我的心啊，就类似这样的歌曲，我觉得就是特别经典，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听。 经典就是沉淀在脑里的一段回忆吧，可能触及的时候就会想起过去的那些事儿。 我觉得经典就是历久弥新的，然后就是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啊。然后经典的歌曲就是难忘今宵，明天会更好，就是这一类的吧，大众广为流传的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想摆脱被围绕左右，过后谁人被遥控于世界尽头，勒到呼吸困难才知变且线木偶，这根线其实说到底谁拿捏在手，不聚不散只等你及另一对手擒获，那是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，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，或是其实在等我些待，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。也可发指，全为你背影逼我步步向前，如一根丝牵引着十方之路，结在喉咙内痕痒得似有幻雾，为你安心我在微笑中想吐未吐，只想你和伴侣要好才顽强病好，不聚不散只等你及另一对手擒获，为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，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，或是其实在等我写歌，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，一直不觉捆绑我的未可扣紧承诺，满头青丝想到白了仍懒得脱落，被你牵动思觉，最后谁愿缠绕到天国，然后撕裂躯壳，欲断难断再不甘心去舍割，难道爱本身可爱在于束缚，无奈你我牵过手没成疏。

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日间行车灯现在已经普及，也是大家聊车时挂在嘴边的一个谈点。不过这个近几年流行起来的配置可不单单只是一个美丽的装饰。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车配日间行车灯呢？其实并不是所有厂商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块儿去了，产品的设计是跟着需求和法规走的。在2011年初，欧盟规定境内所有生产的新车必须装配日间行车灯，也就是白天开灯不用用户自己操作了，启动就亮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欧洲进口的新车100%都是带日间行车灯的。而日系、韩系、美系的很多合资车型也都是标配了，这对于还没有要求白天开灯的国家来说，这是一个好事儿。在我国，交通安全法目前还没有强制要求白天开灯，不过对于没有配备日间行车灯的车型来说，在平时驾驶的时候也要注意灯光的使用，建议根据路况和天气情况开启示宽灯或是近光灯，不习惯开近光灯的朋友至少开一个示宽灯是很有必要的。有的时候从驾驶员的角度来看，能见度和光线都是不错的，啥都能看见，不过这个时候其他车辆不一定能看得清楚你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傍晚开车顺光行驶，火红的夕阳在你的后方，前面的情况都看得很清楚，但是前车看到的你只是很模糊的，因为它的后视镜中只能看到的是夕阳，而你的车在前车的后视镜里就被逆光了。另外，如果是对向车辆看不清楚你的位置，那危险系数就更大了。那么在我们北京更是需要日间行车灯这样一个功能，在雾霾严重的时候，200米开外就看不清楚的情况下，开灯与否的效果是相差甚远的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怎么会都没有感觉？哦，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，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却还是少一点坚决。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艳阳高照在那海边，爱情盛开的世界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，哦，记得那狂恋。窗外是快枯黄的叶，感伤在心中有一些，哦，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

看一场电影，贴下票根，也记录下所思所想，是纪念，也是人生感悟。人生是场自导自演的电影，而手账就像这场电影的片场日记，观众看见的只是经过无数加工剪辑后的模样，只有你自己能看见那其中所有的酸甜苦辣五味陈杂。

使它成为观光者的圣地、登山者的天堂、徒步人的迷宫和摄影师的家园。穆格措是甘孜美丽的高原湖泊，四周被群山、森林、草原环抱，红海、黑海、白海等十几个小海子围绕着它，犹如众星捧月般。雪后的穆格措，海子边金沙滩上，常常会出现一半是沙滩、一半是冰雪的场面，可同时提供游客堆沙子、打雪仗的体验。这里的天气变化多端，刚刚前一刻还是阳光灿烂，没一会儿就飘起了雪花。没有刻意装饰的景点，只有大自然的淳朴；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，只有寻找纯粹的宁静；没有哄抬的物价，只有无私的馈赠。这一生，你应该来一次川西，体验一次这里的美丽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的意义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，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，或是想要和我们合作，可以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。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，九六九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

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或事就美化，讨厌的就丑化，自认为站在公平正义道德的制高点，实则不过是自我认知的狭隘。当这种狭隘变成偏见映射在他人身上时，就会有一种既定的认知框死对方，连带自身的好恶与感情一并放大，致使最后哪哪都看人不顺眼。一个人的成熟之处在于懂得自我审视，而非以己度人。 心里难过，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，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。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，比表面来得多，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，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。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，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，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。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，披你一道曙光在肩膀，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，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。

声。望着你慢慢离开，泪水不断。 想让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